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加布纽威尔·威尔福帝国制度的利弊。威尔福是一家极具特色的游戏公司，威尔福有非常卖座的游戏，有被誉为游戏界 iTunes 的游戏发行平台 Steam， 有人气爆棚的联网游戏 Dota 2， 还有代表着未来的虚拟现实技术。在整个电子游戏界，你真的很难再找出第二家这样面面俱到又每个方面都做得出彩的公司。威尔福又是一个在组织架构上独具一格的公司。在威尔福，大家都是平等的。虽然现实通常像小说《动物庄园》里著名的谚语那样，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更平等，但是最起码在威尔福的组织架构上，没有谁向谁汇报的关系，大家一起对公司负责。威尔福公司呢，在招人上同样是不拘一格，所招之人往往具有鲜明特色，有主见，能力强，每个人啊，多少都有独当一面的能力。而且威尔福是一家持续盈利的私人公司，自从另外一个创始人退出以后，现在的大股东就一个人，创始人加布纽威尔。在我看来呢，这家公司不可复制，它的制度、它的运作方式、它的招人方式都是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诞生的，并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呢，把它当作一个案例来研究会很吸引人，但如果学习它的经验希望运用到其他公司里去，就很难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了。威尔福公司的优点呢，前面已经说过，这里呢我简单总结一下。一，这家公司的每个人都有很强的战斗力，能够独当一面，所以公司整体实力很强。二，公司有很民主的氛围，也鼓励大家别具一格的去创新，所以公司的产品非常耀眼。三，公司的创始人啊，很有大局观，能审时度势。无论呢早年做 Steam 平台，还是后来做 Dota 2，又或者是进军虚拟现实，都是在恰当的时候做了恰当事情的典范。四，威尔福公司没有上下级关系，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政治斗争的内耗。五，威尔福公司创立之初，创始人就不缺钱，那现在整个公司都不差钱儿。一直呢都不需要引进任何投资，因此呢威尔福公司受资本市场的操控和影响非常小，能够独立做很多的事情。威尔福的缺点呢同样非常的明显，而且也同样的不可复制。这里呢也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公司的层级汇报制度几乎是现在大小公司的基石，因为我们都知道明确责任和权力在公司管理上非常重要。通常即便是非常小的创业公司，也离不开组织架构上的层级关系，让所有人自由发挥做所有的事情。这种方式一实施啊，一万个公司里面可能最多存活一个公司，那还是烧高香了。这套制度在威尔福里面能够实施，首先得益于全体员工对公司创始人纽威尔的认可。那即便呢公司里面产生矛盾，也可以由他进行协调，不会产生矛盾的组织是不存在的，但纽威尔的个人威信足以平衡这种矛盾。其次呢，是威尔福公司啊财大气粗，但是公司员工却不多，而且员工个个有主见有能力。这样一来呢，威尔福公司啊有很多钱可以给员工们很大的自由空间去发挥，哪怕搞砸一些事情呢，也就当经验去学习了。再次呢，是威尔福公司从来没有打算啊扩大公司规模，威尔福呢只打算在自己擅长的几个领域里面深耕细作，而不是进军新领域，把公司扩张到更大的规模。这是纽威尔可以保证不需要层级和汇报关系的基础。那试想一下，一个公司啊，如果大到几千人、几万人，还可以没有任何层级和汇报关系的话，会是怎样一番景象？如果后来者要学习威尔福，保持公司的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层级、没有汇报关系，又有没有可能呢？这家公司啊，至少需要具备这样一些要素。一呢，能摆平大家又很有战略眼光的创始人；二，一群数目不多，但是呢，个个都自主能干的员工；三，很多很多的钱；四，公司并不打算大规模的扩张，愿意数十年如一日的维持公司员工规模。我想啊，这些条件对于几乎任何一家公司都要求太高了。威尔福公司成长到今天变成这个样子，肯定啊，有其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是非常难复制的。无论是创业者还是企业管理者啊，看看热闹就好，切记不要邯郸学步。第二方面呢，这家公司对待资本的态度，他从创业之初开始至今都没有引入资本的力量，所以呢，威尔福很大程度上都是属于纽威尔一个人的公司。这个特点呢，也决定了纽威尔可以在公司里面一言九鼎， 从而有效地帮助他摆平公司内的所有员工。但是呢，完全不引入资本需要几个前提条件。首先呢，在创业的阶段，创业者自己就很有钱，如果缺钱的话，公司在某些发展阶段总归是需要引入投资才能撑下去的。其次呢，这家公司啊，在创业的最初期就可以大规模盈利，而不是说需要持续烧钱。那么试想一下，互联网行业发展了这么久，到今天又有多少个企业家出来创业就不怕烧钱的呢？又有什么产业公司一创业就开始大把盈利的呢？威尔福的创始人啊，从微软公司上市攫取了第一桶金，之后又进入个人计算机游戏这个当时可以迅速大把盈利的产业。这些先决条件造就了今天他独具特色的状态。而我们目前新创业的公司显然呢，内部外部条件都不一定具备了。在此，这家公司的股权制度涉及对员工是否公平的问题，这也很难啊让创业公司去复制。那很多人加入创业公司会是因为创业公司的股权啊，如果公司成功上市了，可以给自己带来大量的财富。但是在威尔福公司现在这个状态下，基本上就是纽威尔一个人的公司了，公司员工是不持股的。因为就算是持股，反正公司也不会卖掉或者上市，公司员工手里的股票也没有变现的空间。这就涉及到底对员工是不是公平的问题了。在威尔福公司里工作的人当然个个都是能手，我相信他们的薪水也不低，但是这个公司里的员工想要财富自由同样比较困难。因为公司股票不上市，财富也就不会爆炸式增长，这对纽威尔其实影响不大，但是对公司的员工影响就不小了。从这个角度讲呢，其他企业是不敢这样做的。一个永不上市的企业，尤其在其初创阶段，对当今市面上优秀的人才来说吸引力并不是很大。总结一下，我觉得威尔福公司啊本身非常有特色，而纽威尔作为公司创始人和实际掌控者展现了高度的大局观和管理能力。但是呢，威尔福公司的这套独具特色的制度对于大家来说呢，唯一的作用可能就是分析研究，并不具备普适性。其他公司其他人学不来也没必要学，如果一定要学的话，反而可能造成寒。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